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东广场上，如颜兰兰所料，炸弹爆裂的轰鸣声吸引了附近的巡逻人员，而冰雕被炸毁大半，冰中少女倒在地上，生死未知。颜兰兰缩回藏身的角落，踌躇片刻，还是觉得不能放任舒文清一人面对那么多新人类，正打算摸出枪来去跟人战个痛快。没想到还未跨出藏身处，一只还带着碎冰渣的手就将他堵了回来，且径直捂住了他的嘴。嘘，颜兰兰睁大了眼睛，他忘记了新人类不惧寒冷，他们的细胞修复能力是正常人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舒文清身上披着颜兰兰一度披在冰面上最后遗落下来的外套，下摆露出两条有着清晰肌肉感的长腿，膝盖与小腿还有覆盖的薄冰，脚跟看样子被炸得不轻，但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只留下一层薄透的血冰。舒文清分了一些余光给那些发现冰雕被炸端着枪四下慌乱搜寻起来的新人类士兵，等他察觉掌下人的体温不对，才露出了些微的惊讶表情。他拿手指轻抹了一下颜兰兰的侧颈，发现那尸斑被抹花了。舒文清这下是真的好奇了起来， 救人类。 颜兰兰也不作答，只关注眼下的状况。 走不走啊？ 舒文清也只是随口表达一下惊讶而已。闻言毫不犹豫抓住他的手，挑了一个方向猫腰快步走去。他不问颜兰兰的来意，颜兰兰也不问他的去向。三个小时的相处让他们培养出一种奇妙的无声的默契。颜兰兰跟着他如同一尾生活在海底的鱼，带领着另一条在深海穿行。他熟悉每一丛珊瑚，每一块礁石的位置。颜兰兰几乎被他绕晕了头，直到被他引领着来到一间处在负二层的地下室门口时，颜兰兰才问道： 这里安全吗？ 算是安全吧。 那我功德圆满啊。 颜兰兰拍拍胸口说： 再见，我要去找我的队伍了。 小姑娘，借把刀。 颜兰兰警惕地捂住了包。 你要干嘛？ 怕我了？ 怎么不怕？我怕你砍我，抢我物资。 刀片就行。再说，你的包里总有枪吧，不必担心我抢。 颜兰兰抱着装了两把枪的包连退十米。 没有啊，什么枪？你别瞎说啊。 舒文清向他伸着手，仍是没有放弃索取。颜兰兰考虑片刻，还是摸了一把剃胡子用的小刀片给扔了过去。舒文清一笑： 小姑娘，谢谢。 颜兰兰远远地抗议道： 我不想，我都十九了。 颜兰兰实在是个很容易让人心情好转的人。舒文清拾起刀片，在左小臂上按压两下，找准位置一刀割了下去。颜兰兰看得眼皮乱跳。在血肉分离的闷响中，舒文清从自己的手臂中取了一把钥匙出来，而在取出钥匙后，血肉迅速凝合归拢，重归正常。这些天来，这把关键的钥匙一直被他藏在手臂的皮肉之下。舒文清说： 刀片我洗干净还给你， 送给你做纪念了。 说罢他转身就要跑。舒文清叫住他，指一指自己面前那扇门： 不进来看看？ 不了， 我队友的任务应该都完成的差不多了，我得赶紧去找我们丁队。 丁？ 舒文清一怔。 丁秋云？ 严兰兰倒机警，发现自己说漏了嘴，也不正面作答。 我先走了。 等一下。 他刚跑出两步，舒文清就又叫住了他。 你们丁队要打佯攻，扰乱整个城市的治安，趁乱营救救人类，是吗？ 严兰兰没想到舒文清作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竟然能看出这么多东西，但还是一脸乖巧的装傻。 是吗？ 舒文清笑了起来。即使笑着，他的笑容也依然带有几分高岭之花的冷淡疏离感。 丁秋云队长，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也知道你不会放心一个小姑娘单独执行任务。我能帮你，我们合作，怎么样？ 严兰兰抬手扶住耳机，听了一会儿，有点疑惑地皱起了眉，但还是如实转达了丁秋云的话。 丁队说合作可以，但是要打开正确的门，展现你们的诚意才行，不要捋我们家的傻兰兰。不是，丁秋云，人还在这站着呢，你说谁啊？ 舒文清难掩开怀，走到了与这扇门左起比邻的第三扇，将钥匙送入锁孔。严兰兰惊讶地往前走了两步。 不是刚才那扇门吗？ 当然不是。 舒文清坦荡荡地承认了。 我被人背叛过，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就不会再闯第二次。那间房门也能用这把钥匙打开，但是里面埋设的是踩踏式的隐形地雷。 舒文清对着严兰兰抱歉一笑。 我以为你是那些新人类用来放长线钓大鱼的饵，那个房间是我用来缓冲的最后筹码。 严兰兰也不是什么玻璃心的姑娘，耸耸肩，笑眯眯的。 那我收回刚才以为你要砍死我的道歉，我们扯平。 舒文清深深望了一眼严兰兰，把门打开。严兰兰也是有好奇心的，她搂着包凑到门边，只看了一眼就差点惊得把舌头吞下。屋中满满荡荡坐了二十来号人，约百来平米的地下室起码打通了三个房间以上，墙壁上挂满了各色轻重武器，足够武装起一个连了。面对目瞪口呆的严兰兰，舒文清从墙上取下一把柴刀，横背在后，又取下一把微型电磁冲锋枪，冷静道： 小姑娘，你的队伍想打一场浑水摸鱼的仗，但我想打的是一场硬仗。 约一刻钟后，枪声渐息，被人吊着无头苍蝇似的打了这么久游击，新人类也逐渐回过味儿来，个个气恼又无奈。他们对 AI 的依赖，使得他们对这种原始的对抗陌生的要命，而光源的丧失，直接叫新人类再次陷入末日到来那夜的窘迫境况。激光枪的储能很快耗尽，擅长使用各种老式武器的原警备队队长舒文清不在，无法进行指挥，自动瞄准器又受到某种信号干扰，激光枪的功能直接退化至变成一个手提式手电筒。现任警备队队长摇晃着手里的通讯器： 还有谁能听见吗？喂，说话。 错了频的通讯器那头传来某前流行歌手断断续续的歌声。 他妈的。 他把通讯器顺手一磕，提起手电筒，一道强力的光芒突破雾气，扫过看台上的一个笼子。那里空空荡荡，奴隶显然已经逃脱。见状，他肝火欲盛，声音也提高了八度，对着发出嘶嘶啦啦杂音的通信器吼道： 喂喂喂，人呢？有没有个能喘气的？ 突的一具温热的身体自后鬼魅似的贴了上来，古星志贴在他身侧，好声好气的耳语： 有，不过需要你配合一下。 鱼吧。他熟练地用对方单肩背在右肩的枪带绕住了对方的咽喉，双手一交叉，反手把人背在自己背上。 队长筋骨瞬间摧折，但杏仁类极强的恢复能力让他时时刻刻深陷可怕的窒息感中，这窒息感叫他发了狂，那手肘横倒着那突袭者的腰腹，刺刺到肉，怦然有声。但对方却浑然不觉的疼似的，不躲不避，甚至连一声吃痛的吸气也无。难道也是杏仁类？想到对手可能同为杏仁类，队长登时陷入了绝望，疯狂在自己的颈部抓挠，在血肉上划出一道道鲜血淋漓的抓痕。丁秋云捡起他掉落在地的通讯器，在沙沙的电讯声里将通讯器晃了两晃，同时对古星智道： 别折磨人，要杀要剐，给人一个痛快。 古星智以沉默作为回答，拖着那接近狂乱的人往一条小巷的巷尾走去。